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1集，床东一。 谢景行， 沈妙和谢景行猝然回头，却见草丛里跌跌撞撞地走出一人。待走近时，沈妙的身子都忍不住一僵，下意识地去看谢景行的神色，却又因为谢景行戴着面具什么都看不到。那人是荣信公主。荣信公主本来是想要抄小路进来的，却在来到这一处的时候，恍惚瞧见沈妙被一个陌生男子拉着走了过来。荣信公主连忙让宫女们在外头等着，自己跟了上来。若是被旁人瞧见沈妙和陌生男子在一起，只怕会引来流言。沈妙的品行，荣信公主是信得过的，不过她方才瞧着沈妙似乎不大愿意的模样，生怕沈妙是被宫中某个皇子缠上了，或是惹了什么麻烦，有心要为沈妙解围，却又不好贸然上前，省得是一场误会。他先头隔得远，听不清楚这两人之间说的是什么，后来看沈妙似乎都快哭了，心急之下往前走了走，恰好听到了沈妙的那句，谢景行你不要太过分了。荣信公主失声叫了出来，但见那高大挺拔的身影转过身来，却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脸上戴着半块银质的面具，对他微微点了点头。荣信公主快步上前，这时候才看见这男子是睿王，大梁来的睿王。刚来明齐入宫的时候，荣信公主作为公主也是见过的，不过他自来不关心这些朝事，也并未刻意打听过。此刻瞧见这人是睿王，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可是方才沈妙那一句谢景行，又的确是说的谢景行，他没有听错。荣信公主有些质问地看着沈妙，问道， 沈姑娘，方才你叫着睿王殿下谢景行？ 沈妙还没来得及开口，睿王却主动开口了。他道， 本王名谢渊，小字景行，刚才沈小姐叫的本王小字。 沈妙心中稍稍松了口气，想着谢景行这会子反应倒是极快，总是能找个理由敷衍过去。待瞧见荣信公主古怪的神情时，又猛地反应过来，心里将谢景行骂了个狗血淋头。除了亲人之外，只有妻子或者是情人才会称呼对方的小字，他叫谢景行小字，落在荣信公主的眼中，谁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呢？谢景行定是故意的。荣信公主在睿王和沈妙之间扫了一扫，最后却又是定在了睿王身上，有些像的，比如这一身紫衣，能将紫色衣裳穿得这般贵气出尘，也就只有那个走马张台的顽劣少年了。可又有些不像的，那股子陌生的，有些凉薄的，身为上位者才有的杀伐果断却心狠手辣的劲儿，和记忆中的少年截然不同。谢景行早就死了，死在了北疆万马奔驰的战场之上，万箭穿心而死。心中一瞬间刺痛，荣信公主猛地捂住自己心口，弯下腰来。不管过了多久，经历过多少次，想到谢景行的死，她都无法释怀。玉清公主死后，她是将谢景行当做了自己的儿子，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可悲不比谢顶少。沈妙连忙上前扶起他，那紫衣青年却负手而立，淡淡地扫了他一眼，身形动也未动。 荣幸公主唇边不由得溢出一丝苦笑。是了，瑞王怎么可能是谢景行呢？如果是谢景行的话，怎么都不会这么冷漠呢，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他在这其中挣扎。如果谢景行还活着，怎么可能忍心看着他这样痛苦？荣幸公主摆了摆手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皇后娘娘让我进宫。沈妙答道。荣幸公主眉头一皱，又看了看谢景行问道， 瑞王怎么也在这里？ 沈妙看了一眼谢景行就说道，我从皇后宫里出来，带路的小太监中途有事，等了许久不见，自己走反而迷路了，恰好遇着瑞王殿下，就让瑞王殿下帮我指了一下路。这话几乎就是明目张胆的骗人了。刚才荣幸公主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是瑞王一路拉着沈妙走到这里来的。况且沈妙也都叫了瑞王的小字了，这二人的关系可是非同寻常啊。荣幸公主莫名的有些生气。当初谢景行带沈妙来公主府，荣幸公主以为谢景行带沈妙是特别的。随着她自己和沈妙接触的越多，也就越喜欢沈妙。荣幸公主一直有心撮合沈妙和谢景行。若非后来谢景行战死，说不定这桩姻缘也就成了。如今，沈妙却和另外一个男子关系匪浅。而且这男子的小字还恰好也叫景行，就像是自己的东西被旁人占了去。荣幸公主心中不是个滋味，她也知道沈妙不可能一辈子不嫁人，可是瑞王到底不是明棋的人，而且荣幸公主活了大半辈子，看人看得清楚，这个瑞王行事诡异，浑身上下都透露出危险，不是个简单的男人。沈妙若是爱上这个男人，只怕太过复杂。 如此，本宫代沈姑娘多谢瑞王殿下了。 荣幸公主开口道，却是极力想要划清沈妙和瑞王的关系。瑞王颔首， 既然领路的太监不见了，本宫这里有许多宫女，本宫让她带你出去，之后的路就不劳烦瑞王了。 荣幸公主又说道，这态度分明就是在防着瑞王了。瑞王便也没有说什么，淡淡应了一声，自己先离开了。等瑞王离开后，荣幸公主才松了口气，问沈妙， 你与他是怎么认识的？ 沈妙今日怎么也没料到会突然遇着荣幸公主，更没有料到荣幸公主竟然会听到她和谢景行的话，不由得暗自埋怨。平日里谢景行的暗卫耳聪目明，连个老鼠跑过都能逮住，今日关键时候放风，却不知道是不是瞎了，连荣幸公主也没发现。曾同瑞王殿下巧合遇着几次，算是认识。荣幸公主深深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不愿意说，本宫也就不逼你说出来了。只是此人并非是明棋人，保不准对你有所图谋。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有些事情也得自己拿捏，不为了自己想，也要为了你爹娘大哥想一想。 话里的意思竟是生怕沈妙被男人骗了。沈妙心中哭笑不得，误会到了这个地步，想来也是解不开的了。荣幸公主抚了抚心口，喘了几口气。沈妙见状问道，公主哪里不舒服？ 早些年就有的心悸。 荣幸公主摇了摇头， 这几日犯得厉害。 沈妙见她疼得难过，恍惚记起前生荣幸公主也有心悸，太医还说不要忧思过虑，省得心急犯起来疼得厉害。公主应当找个太医来好好瞧瞧，或者去民间打听专治心急的大夫，这样疼着很难过。 无妨， 荣幸公主摆手， 本宫活到现在，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不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这一生呢，不亏，大约也是活不久，本宫也不想折腾。 他的声音渐渐低落下去， 毕竟也没什么值得好惦念的了。 沈妙知道他是又想起了谢锦行，不晓得如何安慰他，只好说道，小侯爷见公主这模样也不会欢喜的， 他若真的在乎我这个姨母，也就不会那么狠心地撒手西去了。 荣幸公主收起面上的悲伤，拍了拍沈妙的手说道， 皇兄有意要为你指婚的事情，本宫已经听说了，本宫今日进宫来，就是为了和皇兄提起此事。沈妙，你也不愿意嫁给太子吧？ 沈妙没有料到荣幸公主竟然会为他说情，一时间有些唏嘘。前生他费力讨好荣幸公主，得来的也不过是荣幸公主的鄙夷和不屑，今生却因为谢景行的关系，荣幸公主对他改观，就连文惠帝的决定也愿意为他争取。虽然沈妙知道文惠帝决定的事情荣幸公主也左右不了，不过这份情她却会记在心里。沈妙开口道，我是不愿意嫁入东宫，不过公主也不必勉强，世上之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顺其自然，老天会给出安排的。荣幸公主反倒是笑了，说道， 你倒是看得通透，时间不早了，我就不与你说了，先去那头，我让宫女送你出去。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